家好，第四节啦， 系第四节啦， 测试快啲打入嚟啦， 系啊，打嚟未啊？ 仲 未打嚟啊？测试。 嗯、我哋讲住先啊！ 我哋讲住先啦，咁啊多谢啲、嗯，喂，好多有啲你答下， yeah. 你答下先。 嗱、YouTube 嗰度咧就我哋有好多观众，新嘅观众啦，咁原来佢哋都唔一直都唔知道我哋系做直播噶，佢哋都系喺我哋巴打台睇重温先揾到我哋噶。咁我哋而家现场再呼吁啦，我哋每一个星期二嘅仙人术二咧都会由夜晚九点钟至十点钟做现场直播嘅， 系 啦。咁希望大家而家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新入嚟嘅现场观众咧，都可以坐定定喺呢段时间同睇我哋节目啦。咁当然最好都系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倾偈，同埋讲下你哋嘅灵异事件啊，或者好似啱啱嗰位观众咁样样啦，阿新于咁样样都可以讲下啲你哋觉得最可怕、最恐怖嘅鬼故俾你听嘅。 唔系，我知阿 Charles 点解打唔到你啊？ 嗯， 我今日咧就我用 Skype 咧就俾咗我个 number 佢，就俾佢试，佢系咁打我个 number， 唔系打个台个 number， 个台个 number 系81256586啊，系咪？超市你打错啦，你打咗我个电话，我系唔可以咁样同你倾偈嘅。系啊，你应该打我哋个台咯，81256586系嘛，81256586嗰个先啱嘅。 系而家现场嘅观众啦，都可以打呢个81256586呢个电话嘅。超市快啲打入嚟啦！ 系啊，喂，我哋打唔打到俾佢 operator 啊？啊？ 唔知道佢电话喎、 哦，我哋唔知佢电话， 系 系喎，佢有个电话嘅，啊，但我唔可以喺呢度讲， 系 系啊， 唔紧要啦，我哋再等一阵啦，你都发咗个啱嘅电话俾佢，佢应该好快就可以打到入嚟。 系啊，佢成日打错咗，佢打咗我个电话，咁你打打俾我嘛？ 系啊，咁亦都见到有啲、 啊，哦好好啊，哦 Amy， 咦喂， 好嘢， 喂 Hello。 Hello Amy，Hello， 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 ？Hello Amy，Hello， 听唔听到啊？ 喂，听到啦，听到啦，喂喂， 哎呀，你 讲系撑场嘅啫，见到阿 Charles 等咗咁耐， 冇错，你打嚟我都好开心。 系啊，喂，点啊点啊？ 请讲， 讲得未啊？你等 讲得讲得， 请讲。 我熄咗嗰个现场嗰个音， 系啊，一定要啊， 系啊，因为有 影响到我，咁啊听唔清楚啊？ 清楚， 好清楚。 好，讲个声音嘅咧，好唔好啊？ 好啊，好。 好， 哦，声音嘅，我下次讲个关于报应嘅故仔，嗰、那个都几发人心声，我下次先讲，嗰、那个要组织下。 好啊。 咁呢个咧就系讲我喺香港嗰阵时做嘢嗰阵时咧，咁我就有去炒散，炒散就帮人补习。 系， 咁咧某大私人屋苑，咁啊帮一个六岁嘅细路仔补英文。 系、 嗯，咁我开头觉得啊笋工啊，因为六岁唔使备课啦。咁、 嗯、 后期发觉其实好顽劣嘅呢个细路仔。 嗯， 咁啊隔日要同佢补啦。咁其实咧，我就发现到呢个细路仔佢个，即系佢叫我帮佢补习嗰个姨姨唔系佢妈咪嚟嘅。咁、 嗯、 每次补习佢都喺度，咁啊唯独是有一日咧，就我上去补习嘅时候咧，那个姨就同我讲话啊唔好意思啊 Miss， 你同佢补呢个一个钟嘅时候。我落去买餸，咁你补完习我就会翻翻嚟。我话咁好啦，咁因为嗰阵时夏天咧，佢哋就好兴，即系开住道木门就咁锁咗个铁闸，咁得我个细佬去补习啊嘛。咁当我哋补下嘅时候咧，个细佬已经开始好心散。点解咧？就是、因为出边听到好多人行嚟行去，同埋嗰啲人喺度揿门钟。咁、 嗯、 我已经我喂你唔好心散啦，你快啲写啦，应该要默书啊，咁诸如此类啦。咁、 嗯、 发生咩事就无啦揿钟揿到我补习嗰户，我心谂死啦，冇大人、啊，咁点算咧？咁我都要即系。硬着校头皮去睇下咩事，我咩事啊咁样，咁、 嗯、 就见到有两个军装， 系， 咁佢就咁我就话喂你 show 个 pass 睇睇先啦，咁佢真系 show 个 pass 我睇下，跟住佢就话你系咪主导？我唔系啊，我帮人补习噶咋，冇大人喺度，咁、 嗯、 佢就同我讲话你知唔知隔篱嗰户发生咩事啊？我话我唔知道、啊，跟住佢就话你系咪成日上嚟补习？我隔日咯，佢话你之前有冇遇过隔篱嗰户？我话冇、啊，我就系每一次上嚟补习或者走嘅时候听到佢弹钢琴嘅声、 嗯， 我仲问过一间屋嘅，即系呢一个我补习学生嘅。姨，佢就话咧嗰一户嗰、那个即系一家三口，咁、 嗯、 嗰个女即系嗰位女士嗰位太太咧就系、是、靠帮人教琴嚟揾食嘅，即系、嗯、即系有山上去教琴。我话唔怪之佢每一次啲琴声都好好听，即系唔系乱弹，真系成首歌咁弹。 系， 咁我就同我话 我话咁，因为我系一三五咁上去补嘅，咁我就话唔系啊，我前两日都仲听到有声，我话有咩问题啊？跟住佢就话冇嘢啦，咁样跟住我就算啦，我咪继续补习。咁、补到差唔多完嘅时候，咁嗰个姨姨就翻嚟咯。咁佢就原来喺下咧，佢就买完送上嚟嘅时候咧，看更就同佢讲话有警察上门。咁佢就上嚟。啊，唔好意思啊 ，Miss 搞到你添啊，警察，我冇嘢，佢循例上问下我，我识唔识隔篱嗰户，我咪同你，我咪同佢讲话，我成日听到钢琴声咯，我话你同我教琴噶嘛，跟住咁佢个阿姨又摆低啲餸，摆低锁匙嘅时候就同我倾闲偈啦，因为我嗰时已经补完噶啦，咁我就即系交代个细路啊，下次你要读啲乜，读啲乜咁啊，咁佢就同我倾闲偈，啊，其实你最对上一次几时听到钢琴声，我话咪。隔一日前咯，跟住嗰个阿姨只眼碌大咗，跟住我问佢，跟住佢话咁佢就无啦啦叫嗰细路，你阿德仔，你入去洗手，你入去洗手。个德仔话都未食饭，佢唔好搏咗入去洗手咁样。咁我就觉得奇怪，做乜无啦啦叫个细路去洗手？咁个细路真系好怪，就入去洗手。跟住就同我讲话，我讲啲你听啊 ，Miss， 你唔好惊噃。因为我见到佢系拜神嘅呢个阿姨，咁我仲记得佢叫，佢话因为咧。其实这个女人呢一个礼拜前吊颈死了了。 死了在那间屋里。 是因为 她老公包二奶。跟着她老公因为那个 financial 好过她就吓她说我会打官司会拿了女。拿了埋女。因为那个二奶肯定是个女。即是个二奶不是香港人的。跟着我即刻隻眼都碌大吓喂我真係喎、因为嗰日我上礼拜我係记得礼拜五上补嘅嗰日去拍门嗰日即係个警察。我唔係喎我礼拜一礼拜三仲听到佢琴声喎。即係好清楚因为我觉得佢琴真係好好听。我就有几次唔撳 lift， 即係企喺个 lift 嗰度听下去弹琴先。因为成首弹出嚟好似莫扎特嗰啲呀弹到。佢唔喺度㗎啦。跟住呢好啦咁其实我都即係这个是听声的故事。那我之后我都继续上去补因为我觉得我又没有犯他我又没有做亏心事我。那其实之后呢因为那个小孩要考试那他礼拜日都预过上去补。我礼拜日去到的时候我都仲听到琴声。 你已经知道那个人走了。 知道走了。同埋男人同埋个女都搬走埋了。是得封了的因为有条那些好像。警察封嗰啲帶咧， 即系藍白色嗰啲紙嘛， 膠帶， 系啊，我仲聽得好清楚。 哇， 系啊，咁其實嗰個神態都聽到噶，只不過即系大家互不相干咁咯。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短嘅一個關於聽到嘅故仔咯。 哇，即係好多時都係喎，嗰啲人走咗咧，佢嗰度氣咧， 嗰口怨氣， 嗰口怨氣去唔到咧，佢繼續喺度喎。 佢吊頸死，因為佢唔甘心啊！即係佢睇唔開啊！佢老公包二奶仲話要即係打官司，我有大把錢，我實爭到個撫養權翻嚟。你得個教琴，你幾多個鐘啊？即係要攞咗埋個女咁樣咯。咁佢就死咗喺嗰度嘅。跟住我聽完之後，覺得呢、這個真係係有一個小小嘅經歷咯。 其實我又唔明喎，你都死都唔驚，咁應該碾死你老公啊！呢女都死咯，你都預咗死噶啦嘛。 有啲女人都。即 系，系咪点解要杀残害自己？连死你老公 做唔到噶嘛？佢就系觉得就系谂到自己都好似心无可恋咁样样，就睇唔开咯。 咪咯，一系又攞把铰剪将佢多余嘅嘢剪咗去，咁样系咪先？你又可以喂佢包二奶，你咪包二公咯，搵个二公 咯，各自各揾食咯，系咪 各自各精彩，点解要自己死啊？真系唔明咯。 系啦，其实咪离婚咪离婚咯，使唔使 瞓咗半身家？ 喂，我真系，我再讲多次，呢啲男人咧，真系，嗰啲都系白痴嘅咧，真系，自己又有个，咁你又要有搵，你搵个二奶，嗰个二奶系仲白痴，佢可以个老婆帮佢生咗个女，你又唔奶念我点情，就走去咧，有同个二奶相叔相妻就撇咗个正个正室，系咪？咁你就由二奶变咗正室啦。如果佢同佢离婚，同你结咗婚，系咪？咁佢又第个三奶又将、又可以将你撇嘅啫。啲大佬狗啊，改唔到食屎嘅，佢做开做嘅咯。点咁戆居嘅咧？ 其实好多女人、男人都系嘅，做人第三者，佢成日以为我会系佢最后一个咯。佢哋有呢个谂法嘅，即系佢为我改变，就唔会再去 啦。真系。 唔系你阿 Danny 就话男人系贪新鲜，系啦， 一次就有第二次嘅，真系。 即系你要知道，女人唔系古董嚟嘛？ 对。 即系古董系越摆越值钱，咪 depreciation。 但系人咧就会随住年龄咧就将嗰、那个个 value 咧就会 个 value 降低， 就会降低系咪？即系你几靓都冇用噶。是不是你不停去维修保养都死的，你始终即是好像现在那些人交口交面咁，又冇表情，我都唔明 白。一号鼻二号眼。 现在的人呢走去又打 Botox 啊，又做嗰啲嘢呢，做嗰啲搞到呢，我都唔明白点攞影帝都冇表情嘅。 面瘫。 是啊，现在其实是。 是不是即呢样嘢真係即係仲恐怖过讲鬼，是不是、嗯、你諗下啦，我今日佢可以为咗我抛弃咗佢个正妻正室，咁啊第日亦都可以揾第二个抛弃你嘅啫喎。 系啊， 系咪先？ 你有一日佢睇你唔顺眼，玩厌咗你啦，佢都可以抛弃你咯。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嘅出轨啲事件、 啊，其实都应该系要呼吁下，即系广大听众嘅网友，唔好咁傻啦。即系我觉得，你跨过嗰个难关，或者你觉得好伤心之处，咪又系另外一边天，事实嘅真相唔系 咯 啊！咁戆居， 喂，你唔系生活喺伊甸园啊嘛？ 嗯， 伊甸园得一个男人啫嘛。 嗯哼， 你喺现实世界噶嘛？ 唔好为咗一棵树， 唔系你一定唔系。其实当对方非你嘅时候，你都要谂啊，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咯。当佢唔要你嘅时候，系咪先冇所谓？我又觉得 系咁、哦，你冇意思噶嘛？喂，佢可以，喂佢仲要抢埋个女，嗰、那个女人就。唔係佢可能咧諗下，如果佢殺埋佢老公咧，咁佢要坐監，咁個女又仲慘。 其實咧，如果咧，即係我覺得啦，咁佢教琴，我諗佢都有少少收入嘅。即係再衰啲，即係一不做二不休，真係揾人去捕佢，影曬嗰啲通奸證據，分佢個身家咯。你要搶我女嘛？睇下到時邊個搶邊個噶啦。 咪咯，好似阿 Jason， 所以 要 咁樣做，冤魂不散咯。 咪咯， 因為一路仲喺度彈緊琴啊，大佬。 係咯，好似阿 Jason 話齋，佢話留得青山在就唔係嘅。是留得青春在， 哪怕冇仔 都冇仔沟， 好惨啊！而家呢个太太都仲留喺嗰间屋嗰度咧， 系啊系啊， 因为你死咗之后，你永远系绑喺嗰个地方，然之后你不停系 唔系啊？最惨系可能咧，佢死咗之后先醒觉，我做咩要死咧？ 后悔 啊！ 佢哋即系嗰栋怨气咪仲犀利咯， 你都应该听过阿哥哥跳楼嗰件事啊。 大部分 其实 自杀死， 其实我哋嗰啲即系总之我少少唔够瞓咧，我一经过佢楼下，系咪嗰个系咪叫文华酒店啊？ 系啊， 好似翻过， 系啊， 我真系见到佢噶，我见咗好多次噶啦。 其实你唔系第一个讲噶啦， 佢系企咗喺楼下一个好靓嘅身形，因为佢嗰个点样讲咧，佢嗰个 O shape， 佢个人个形系好靓，因为我真系见过佢真人，我去过演唱会嘛，我坐最前排。就是他的样子，但是哎呀，所以 我听到那些，即当然他是不是说什么什么再宠爱十年的演唱会呢、 嗯、 那他那些好朋友为了要安抚大家或者令到大家好过一点，包括他们自己就说、他已经上了天堂，我心想哪有那么容易啊，他自杀。 不是的。逢是宗教都讲的，即所有宗教都讲那条命是天俾你的。 你自杀是。 你要走呢亦都是由他叫你走的时候收回的，就不是你话事的。 其实这个东西 ,Amy, 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说的了。即 even, 因为我以前公司呢在西华美那边的嘛。咁、有时譬如说我都会搭巴士啊，或者有时可能做嘢公司做嘢会搭的士咁样呢。又是个不够瞓，或者那段时间那个人那个可能个魂不是那么好，你知道即我之前那些东西啦。会立觉，我冇好似 Amy 咁，你睇得咁清楚咯。我系会见到一个黑影咯，但系其实我觉得应该系， 我成日见到个 O shape 咯，但 系 咧你。佢死嗰日咧，咪影曬出嚟嘅。其實即係你知要買報紙同埋賣紙啊嘛，嗰陣時仲係紙媒嗰個年代。佢咪話壓爛咗個欄杆嘅，就係、是、exactly 企咗嗰個位啊。因為我其實我唔止見咗一次噶啦，因為我第一次見嘅時候，我以為因為我都係佢 super fans， 我就我可能我太掛住咧潛意識，咁我就第一次其實冇 pay attention。咁我就見到個側面嘅人好似佢，即係佢因為佢係高梁鼻上，佢好靚噶嘛，佢個側面都好靚，因為佢真係超靚一個人嚟嘅。咁我见到佢，咁我第一反应，我太挂住，冇反应。我第二次见到佢嗰时候系我几年后再翻香港旅行嘅时候，即系 holiday 啦。咁我就见到个黑影，嗰个画出嚟嗰条线咧，那个人形嗰、那个形状就系佢咯，但系黑影嚟嘅。咁我咧，其实咧，我心里边其实同鬼沟通，你唔需要讲嘢，你个脑讲嘢就得。我真系问我，你系咪哥哥？我系你 fans 啊！你九七年嚟雪梨开演唱会，我坐第一排，我同你握过手。佢个头拧过嚟望一望我，即刻。个黑影个头另外望一望我， 系， 佢同我点一点头，哇！我即刻流，我嗰时系流晒眼泪啊，因为我觉得系好可惜噶，跟住我就即系我唔想再骚扰佢啦。 嗯， 咁我又唔知道可以烧啲咩俾佢，我又唔知道，因为我冇学法，我唔知点样可以超度佢，我又觉得我冇咁嘅能力超度佢，因为佢真系。点讲啊？佢了结咗自己的生命，当然呢个系一个错误嘅选择，我到而家都觉得系。咁所以啊，我见到佢拧过嚟嗰个动作，嗰个黑影就系同你点一点头，话我系哥哥，同你打招呼。嗰、那個感覺咯，咁其實呢個我唔係第一個可以咁樣同佢溝通嘅人，因為我有啲朋友都係見到，咁就話係啊，佢會同你岌頭噶，因為佢真人見到 fans 佢都同你岌頭噶，佢唔係一個咁後期，即係冇我唔覺得佢有價值嘅人咯，因為我同佢影過相啊，又成咁樣咯， 佢好 nice 噶。 好 nice 噶，好 nice， 同埋我同佢倾偈嗰阵时咧，因为我哋坐前排，因为我嗰阵时系雪梨嘅类似学生会其中一个招待呢啲搞演唱会嘅明星啦。咁佢好 nice， 咁我同佢倾紧嗰阵学生会，点解使乜睬我嘅啫？咁佢见到我唔开心咧，咁我呻咗两个读书辛苦，佢好鬼有心机听人哋讲佢啲问题，即系譬如我呻我问题，佢系碌大只眼望住你。真系听你讲噶， 佢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啊嘛！我十， 即系 我识佢嗰，我识佢嗰阵时系十六岁、十七岁，唔记得咗。 嗯，好好噶， 系啊， 系啊，所以佢朋友满天下，成个圈都系朋友，我绝对相信。 咪就系、 是、好到不得了， 佢就系咁之惨啊！因为佢系一个善于开解嘅人， 能医 到佢自己有结嘅时候，佢就冇人开解到佢。 能医不治， 系啊。 系啊， 佢好到，我心谂我哋啲靓妹嚟嘅啫，嚟接待你一个学生会，即系你嚟搞一个演唱会，我哋做一下啲类似 volunteers 嗰啲咧，你唔需要睬我噶，佢摆明就知道我哋 fans 啦，要唔系做乜鬼要去做嘢先嘛，大佬坐第一排啫可以，跟住佢真系哇，我觉得佢咁好哇，你天王巨星，佢跟住佢仲认咗一句，天王巨星唔系人咩？ 佢好得意噶，佢好记性噶，我嗰阵时我做 junior 嗰阵时，佢帮衬我师傅噶嘛。咁、 嗯、 佢记得你几时生日嘅，咁、 嗯、 咧就佢咧佢早我一个月嘅，佢处女座，我记得佢系，咁咧佢会佢系佢到佢会记得你嗰啲嘢咧，佢会买份小礼物俾你。嗰阵时佢又唔系啦，佢初嗰阵时仲系啱啱赢咗嗰个系咪嗰个亚视嗰个咧歌唱比赛，咁佢唱 American Pie 攞第二名嘅，跟住咧就成日，佢嗰阵时系成日唱英文歌嘅，佢成日我喺度帮佢洗头嗰阵时，成日喺度 She's Not There 唱嗰啲Santana 嗰啲咧，咁佢喺度唱话，我知你唔唱中文歌嘅，唉依家未得，唔兴。我最记得我最记得嗰个场面就系佢情人节攞金碟，佢好开心拎嚟送俾我哋签埋名。 嗯， 佢系个人 OK 嘅，即系好细。 系啊系啊。 不过我哋嗰阵时咧，成日同佢玩嘅，佢就真系靓仔嘅。成日有时咧，帮佢整，我会，你知以前嗰啲咪个师傅会帮个嗰、那个 junior 会帮个师傅吹住个头先嘅。个师傅其实搞下个 fringe 嗰啲就算噶啦嘛，系咪啊？咁啊，成日同佢讲啊，佢又无端端同我，我其实都几靓仔。佢成日 个靓仔， 其实好靓，我都几靓仔。我系啊，你 OK 真系都几靓仔。 系啊系啊，因为佢嗰次1997年就系咧着高踭鞋嗰次啊， 系啊， 佢就 系 嚟雪梨开演唱会，我仲记得我哋成班细路女咧问佢可唔可以攞对高踭嚟睇下，佢俾我哋拿住对高踭嚟影相同佢一齐，跟住佢好笑，佢好搞笑，佢系天王巨星，佢竟然同我哋讲笑，问我哋你觉得我人靓声唔声甜啊？ 佢系你都系咁样，唔系佢系咁样，好威， 我哋玩嘢啊， 佢系好过瘾嘅，成日问人啲问题噶，咁我嗰阵时成日整蛊佢，我系。即系讲靓仔，我争唔够你嚟，不过咧我高过你， 好面啊！仙人 又讲呢啲咁啊，我咁你讲冇讲咯，我即系同佢成日同佢玩噶嘛， 系啊，好 nice 啊！因为佢嗰时我记得佢啱啱40岁，我点解会咁记得？我嗰时靓妹嚟啫嘛，读大学啫嘛，啱啱，佢就话：，你做咩？佢话我40岁阿叔，佢真系咁讲，我40岁 uncle 啦，你啲细路女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啦。咁啊，因为嗰时佢已经系半公开，其实都叫出咗柜系嘛，系都知佢嗰时系有堂堂。咁我哋冇所谓，有时外国读书嗰啲人真系冇所谓，你嘅性倾向完全唔影响我中意你。 我识佢嗰阵时，佢唔系嘅， 佢唔系嘅，佢后期 佢好多女朋友嘅， 系啊，之后 啫 嘛， 系啊，但系 到佢中年嘅时候先出轨。 但系佢次次即系唔好意思，哥哥你过身我都系咁讲咧，次次带啲女朋友上嚟咧，即系非常之贤淑嘅。 即系唔靓就要现熟啊！ 佢成日问我喂，我女朋友得唔得？嗯 ，OK， 做老婆就冇乜问题。你讲咩啊？ 可能靓仔唔中意靓女啩？ 边个啊？唔知喎、 啊。毛毛都靓女噶。毛毛唔靓女， 佢、啊哦、未同个毛毛上嚟，佢、 oh. 有试过同佢家姐上嚟啦，佢妈咪啦，佢家姐好劲，好型嘅，佢家姐过身啦，系食嗰啲好粗碌嗰啲雪卡，我记得坐喺度，系啊系啊，佢就好锡嗰两个，佢家姐第一个老公定啲嗰两个诶，印度籍啊，系、印度定唔知咧，佢好锡嗰两个嘅，系啦、啊，但佢就真系好 nice 嘅，我识佢嗰阵时真系美事啊，真系。仲佢仲长头发嘅，即系佢初初唱完，佢攞咗嗰个咩啊？攞咗嗰个歌唱比赛第二之后咧，佢长，佢嗰时未剪短头发噶嘛，佢、一直都系 keep 住长头发噶嘛。系、啊，有一次我剪短晒啲头发，佢仲闹鬼，话做咩剪短啲头发？你真系唔中意我啦？我话哥哥家姐唔轻噶，大佬啊，你仲留咁长？ 收偷你剪晒客人嘅长头发。 我记得咧，喂，即系今诶，嗰啲讲翻啲闲内话先啦。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嗰度系边度咧 ？An Other World Disco 定边间咧？就佢走落嚟跳舞，我又撞翻佢，佢又望住我，又望住佢，咁啊喺度笑。佢嗰阵时咧就仲着住嗰啲西，有记唔记得有一年咧，有一轮好兴个西装个膊头嗰啲整块筋喺度嘅，整块嗰啲。嗰啲颈筋啊， 颈 筋夹喺个膊头边嗰度嘅，佢、就咁样走落嚟跳舞，佢、认得我走埋，真系好耐冇见咯。啊，嗰阵时我又唔识得同佢咩嘅，即系系唔系集邮，即系唔知点解同佢又联络翻啦、即系其实佢又冇乜所谓嘅，我识佢嗰阵时，成日都同佢倾偈噶啦，成日喺度玩噶，佢成日上嚟噶嘛，因为个头发天生挛嘅，佢自己吹唔到嘅。是啊，佢个头发天生挛嘅。不过即系即系哥哥真系 nice， 系一个好 nice 嘅人嚟。 系啊，好怀念佢。 靓仔到人哋有啲妒忌 嘅。系啊，但系佢 啲男女望到佢，你都抗拒唔到嗰啲 type 嚟噶嘛？ 好亲。 系啦，佢其实系佢过咗三十岁仲有味道。我识佢嗰阵时太后生啦。即系有啲女生男相嘅咧，佢冇男人个味道，但系佢系靓仔，但系冇味道咯。后期就有埋味道咯。 好 fit 啦，即系当然佢演唱会，佢梗系变晒身，减晒肥，但系因为我哋讲笑嘅咋，我哋去后台揾佢嗰阵时咧，咁佢就话我哋话你其实可唔可以素颜俾我哋睇啊？跟住佢话其实系得嘅，不过依排忙啲。你遲兩日過嚟揾我，跟住我就覺得話嚇佢真係咁鬼好人，佢成日都講嘛，因為我哋成日同佢影相嗰陣翹住，佢成日都話嗱受女啊，千祈唔好暗戀 uncle 啊，你知 uncle 咩啦？我話咁我特登玩嘅，我就咩啊 咩係咩啊？ 即係佢暗示佢係基啊，即係佢話咩即係咩先得㗎？佢費事你傷心啊？咩傷心？你咩先係咩先得㗎？ 我就咩嘅？我就。嗰陣時咧，佢又，我就成日見佢素顏啦。我以前見佢，但係我嗰陣時係中意 Danny 多過佢嘅，所以佢又唔係幾中意嘅。我 Danny 嗰陣時著衫真係好正噶嘛，大佬，係咪先？同埋我 Danny 同我個高度我爭少少啫嘛，同佢爭遠少少嘛，變到大家著衫唔 係 好， 係張國榮，哥哥唔高嘅，真係哥哥唔高嘅，真係唔高嘅， 哥哥五尺七。到啦， 系啊，因为我165，佢唔高我好多噶咋。 系啊，哇，今晚我哋怀旧， 怀旧讲完死又唔好意思啊，俾人闹。今晚讲嗰下啲咁多鬼故，全部都讲翻怀念张国荣 嘅 真系。 都唔紧要嘅， 系 嘛、 啊？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啲即系有阴阳眼啊，或者即系叫做好高龄嗰啲感应嗰啲朋友仔咧，佢哋都讲话去翻嗰个地方都会见到佢。但系我 so far 搭车嘅时候，因为我认唔到佢，始终佢即系点讲啊？佢系最。同我即系我个年代交接唔上，我真系认唔到佢。后屘系啲人都话，嗰、那个应该系佢啩，因为嗰个新闻出嘅时候，我都系中学嘅时间，仲系唔知中一二嗰啲时间，所以真系后屘啲人讲翻先知，原来系佢啊咁样咯。但我就冇正面望过佢个样都五官咯。 系， 但我就知道佢一直就喺嗰附近徘徊咯。 系啊，佢真系噶， 腾嚟腾去，腾嚟腾去。 但我哋呢个咧，真系，喂，不如我哋你翻香港嗰阵时，你整一集我哋回 回顾啊 ，Leslie 系啊，阿哥哥之夜 ，Uncle， 好啊，我可以嗌佢 Uncle， 我可以嗌佢 Uncle 张 Uncle 我真系啊， 系啊， 等你翻嚟啊， 系啊，咁我哋今晚差唔多，喂，多谢你 Amy， 我上次读错你嘅名添，我睇漏咗个 AM， 应该你 唔紧要唔紧要， 我即刻最紧要政治啊，开始嘅时候 系啦，我 Amy 唔系 Amy 喎， 系啊 系，喂，多谢晒啊，多谢现场嗰啲观众啦，多谢你哋现场收睇。 系 啊，介绍多啲人，介绍多啲人听啦。 系咯，多啲分享啊。 系咯， 系你多啲分享翻喺你哋 Facebook 嘅timeline， 同埋喺翻你哋或者系 WhatsApp 啊 line 咁 share 翻俾啲亲朋好友睇，咁啊多啲人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因为始终免费嘅，鬼灵精怪节目，我谂呢个世界冇人唔中意听咯。 冇错， 系啦，咁希望你哋大家下个礼拜二9-10准时坐定定睇我哋《仙人术二》。 喂，多谢你 Amy， 多谢现场嘅观众，咁今晚就差唔多啦， 早唞，拜拜， 晚安，拜拜， 好啦，拜拜。